133集。人间素有传言，说镜子是连通阴阳两界的媒介，镜中还有一个世界，与现实是完全相反的样子。但是镜子这东西啊，多少有些邪门，是真的。你打破了它，它碎成多少片，就会有多少个你。午夜12点整，我穿着睡衣站到了白沧海家的镜子面前，专心致志地洗脸，一丝不苟地梳头，直到镜子里的我对着我自己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来。镜子里的我苍白得过分，嘴唇又猩红得好像染了血，眼珠没有瞳孔，只有一片带着红血丝的眼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抬起头来，装作害怕的样子，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他的手从镜子里伸出来，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 我说了，下一个就是你。 随后他一把拽住我的领子，把我拽进了镜子里面。我甚至没来得及惊呼一声，就被带进了一个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一点光也看不见的秘密的房子里。我四下摸索着，确定这里是一个一平米见方的严丝合缝的房子，墙壁摸着有点凉飕飕的，像是某种金属。这墙面并不平滑，摸起来有些许起伏，凹凸不定。摸索到边缘，我终于在墙上摸到了一个开关，想也不用想，我啪的一声按动了这个不知道有什么用的开关。霎时间，这小屋子里充满了光，有些刺眼。可惜开灯之后，这开关就消失了，不然我真想再给它关上。这灯不如不看。这墙上凹凸不平的凸起，竟然是一张张表情各异的人脸，排列有序，密密麻麻，每面墙上都有。他们五官分明，就像是刚从人脸上连着骨头剥下来的一样。我意识到自己刚刚在摸索之时碰到了什么，感到一阵胆寒。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游戏现在开始。这些人口中藏着一把钥匙，找到之后，你需要将它插进锁眼里，方可通关，走出这屋子。 我虽然很想知道走出这屋子以后去哪儿做什么，但我知道不该多嘴，所以我根本也不问，怯怯懦懦地点点头，开始在这些尚且能活动自如的人脸之中寻找那把根本没有任何特征的钥匙。太高的地方我爬不上去，在心里默念着对不起，踩着一个一个凸起的人脸的牙齿作为踏板，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人脸痛苦地嚎叫，我也在心中痛苦地嚎叫。最终我在最上面的一个人脸的口中找到了那把传说之中的钥匙，钥匙镶嵌在那人的舌头上，我怎么抠也抠不下来，最终不得不连着舌头一起拽了下来。拽下来是十分容易的，不过那人脸嘴里喷出来的鲜血淋了我一头，怕是不那么好收拾。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到了怪异，我的情感似乎被收走了，就像现在，我竟然感受不到一丝对于同类的同情，只是面无表情地拿着这把钥匙，淡定地擦脸，就爬了下去。之后，我开始在人脸之间寻找锁眼，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我回想起那意味深长的语气，忍不住抖了抖。我开始仔细地观察着每张人脸的眼睛，最终我在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的眼中看见了那个锁眼。我颤抖着手把钥匙缓慢地插进那婴儿的眼睛，强忍着不知道什么情绪，轻轻地转动了那把钥匙。婴儿尖锐地哭起来，但因为只有一张脸无力反抗，只能越哭越大声地裂开了。墙开了，我怔怔地站在那里，不敢相信自己刚才做了什么。 我狼狈不堪，脸上身上全部都是尚未干涸的血迹，表情木然，任谁看了都会觉得我是一个刚刚进行了一场屠杀的屠夫。墙外面的人见怪不怪地看着我。 恭喜你成功通过第一关，现在开启第二关，以恶为善。 那声音又从不知名的地方传来，带着点让人毛骨悚然的笑意。这简直莫名其妙。我摸了摸胸口的黑猫挂坠，感觉到了一丝温暖。我明白，那是吴贤臣在告诉我稍安勿躁。于是，我也稍微放下了一点心来，走入了人群之中。这些人对于我的莫名出现并不感觉到惊讶，甚至自发地往里面让了两步，给我留下了一个位置。我加入了这支不知道去做什么的队伍，但很快我就会知道了。我们在屠杀沿街做好事儿的人，给流浪猫喂食的小女孩，给客人抹零的商贩，给救护车上路的司机，全部都死在了我们的队伍之下。他们倒下死去，三面无表情地加入我们。我们如同过境的蝗虫一般，蚕食着这微不足道的善意。最终，我在一个十字交叉路口看见了正在给人做人工呼吸的白无山，他无助迷茫，不知道自己怎么到了这里，但仍然在拯救着倒地不醒的那位素不相识的老人。我恢复了一丝清明，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手中不知何时被塞入的刀子。我走出了队伍，在人群鼓励的目光之中，我扔下了刀子，拉起白无山就跑。我们慌不择路，像两只被惊起的不知所措的鸟。等甩开了后面的人，我们钻进一间废弃的仓库而后，唰的一下把门锁好。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你怎么也来了？你…… 我受你哥哥之托来找你啊！放心吧，我活着呢，活得好好的。 我哥还好吗？有没有好好吃饭？ 可能有吧。”我回想起白沧海桌子上凉透的饭菜，苦笑了一下。你在医院躺着昏迷不醒，成了植物人，你哥哪儿还有心情吃饭啊？你给我讲一讲你是怎么回事，我们分析分析看怎么才能出去。他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我身后。 你们？你跟谁啊？你老公也来了？ 当然，他怎么能让我自己来呢？说着，我按照约定的那样，在黑猫吊坠的肚子上用手指摩挲了三圈。这是我跟吴贤蝉约定好的，我摩挲三圈，吴贤蝉就要出现，并且给我一个拥抱。可是，没有。我等了一会儿，又摩挲了三圈，那黑猫吊坠不再温暖，变得冰凉刺骨。我慌了。